各位好，这里是巴黎傻娃。昨天的新闻来了最新的消息， BFM 电视台的那位辱华记者被停职一周，电视台网站上相关道歉的消息被置顶。而对于那位已经道歉的巴黎警察局长，三天了，媒体依然是穷追不舍。今晚法国电视二台的主持人把问题又抛给了内政部长，问他对此次道歉事件怎么看。内政部长的回答是，他很负责。因为隔离，傻娃去中超变得几乎不可能，倒是能自己下载出门条，勾选出门理由，可以去买生活必需品，也可以出门遛狗跑步，但要求也格外严格。比如吃的只能在家附近的超市就近购买，比如跑步也只能在方圆一公里范围内进行。这当然可以理解，毕竟是隔离，不是儿戏。据说已经有人舍近求远去中超，被警察警告说如果再被抓住就要认罚，最少200欧。新的一周，4月6号开始，出门条的电子版正式走马上任。从纸质版 1.0 手抄版到纸质版 2.0 再到电子版，修行进入第四周，真可谓铁打的隔离，流水的路条。尽管疫情拐点还没到，可法国人都在问啥时候能彻底解放。照这么看，这个时间遥遥无期。最新的消息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终于降下来了，这多少让正经历最艰难时刻的法国看到了走出危机的一丝光亮。其实傻娃也刚知道，即便到今天，即便在欧盟范围，不同国家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也都不太一样。大街上依然人声鼎沸，餐馆依然开门，路边的咖啡馆依然有很多人在晒太阳，这正是现在的瑞典。与邻居们不同，这个北欧国家依然拒绝全民隔离的防疫模式。比如尽管高中和大学停课了，但瑞典所有的小学还照常上课，只是体育课上老师会提醒孩子们保持距离，在一些学校游泳课也被取消。瑞典政府寄希望于全国 70% 的人能够自然免疫，他们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只针对老人。目前瑞典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大约400人。荷兰也没有强制隔离，尽管学校、餐馆、酒吧等关闭到4月底，但是卖大麻的门脸依然开放，只是进店需要保持距离。目前荷兰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人数大约1700人。法国人对韩国的搞法也很感兴趣，从专家到媒体，韩国的防疫经验经常被提到。在他们看来，韩国没有全民隔离，却能迅速给疫情蔓延踩刹车，这得益于最大范围、最快速度、最高质量的检测，也得益于全民配合戴口罩的习惯。而这些条件，法国目前都不具备。于是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就是最现实的防疫。傻娃住7区，埃菲尔铁塔就在旁边，走路5分钟吧。到过巴黎的朋友可能有印象，这个区还有荣军院，就是经常举行外国元首欢迎仪式的地方，也有奥赛博物馆，就是有小自由女神雕塑的地方，还有罗丹美术馆啥的，著名的思想者雕塑就在小院里日晒雨淋着。而过了塞纳河，巴尔扎克的故居就在河对岸的15区，一不小心咱也跟文豪啥的套了个近乎。其实这里除了游客，7区也是老巴黎人居住的地方，这也算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可以说旅游氛围跟生活气息都很浓，居住环境没得说，街区该热闹的时候热闹，该宁静的时候宁静，邻里和善，安全无忧，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不是很方便，那是相当方便。家门口就有包括家乐福在内的3家超市，只要有钱，从接地气的面包房、水果摊、快餐店到高大上的米其林推荐和挂星餐厅，应有尽有。但问题也来了，没有中超，长歌当哭一定在痛定之后。所以如何抚慰中国胃呢？要是以前这也不是问题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不行那就再来一顿。而且离家最近的中超换一次地铁也就20分钟，每次去中超采购可以吃半个月。现在隔离进入第四周，可想而知之前买的食材存货基本都造光了，地主家没有余粮，巧叔也难为无米之炊。给中超打电话，门倒是开着，但他们本身是不给送货的。 建议说可以自己叫 Uber。 我们算笔账啊，订好货让司机取了送过来，往返一趟可能也得20多欧。要知道买一次中超平均100欧，这打 Uber 送货的成本，心不疼肉疼啊。其实疫情之前订个外卖，这快递费方圆3公里也得10欧起步，只是现在中餐馆都歇了，连给外卖小哥送钱也变成了奢望。此刻无比怀念即将逝去的麻辣香锅们，在傻娃眼里，你正是那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